肩上笨小偷，把心不打破，留下了碎片让人难过。寂寞胡同，痛在做梦，幻想到你自由，你了一个未来，激动过我用爱回过我，苏醒不来的梦。哦哦哦，寂寞不痛，痛在念旧，越少的是越多的感受，时间像笨小偷，把心不打破，留下了碎片让人难过。寂寞不痛，痛在做梦，幻想到你自由，你了一个未来，激动我，我用爱回过我，做醒不来的梦。 想所有的感受， 很 想生命的节奏， 很 想你我之间承诺， 要哭要乐。 幸福会 怎样走， 看上我的快乐现在。

是大海冷冷拍下，这次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。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，千钧一发，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。把眼泪种在心上，会开出勇敢的花，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，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，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，用轻快的步伐。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，多渴望懂得的人，感谢温暖借个肩膀。很好奇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，穿过风又绕了弯，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，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，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，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，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，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，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。 听到作品来自范玮琪，叫做《最初的梦想》，很有感染力的一首翻唱的作品。它的原曲呢是日本的中岛美雪的一首歌，叫做《骑在银龙背上》，也是一部很热门的这个日剧的主题曲。而范玮琪在看了这个片子之后呢，就有了这个翻唱的想法。同样是很励志的曲目，最后来分享一下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。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？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、啊、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漠、yeah, 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、yeah, 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， 你是不是像我整天